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法国人民中间流传着一个光辉的名字，贞德。人们以十分敬仰的口气称他为奥尔良英雄。但是您知道吗？这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却是一个女扮男装的青年女子。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法国历史上最勇敢的女性，圣女贞德。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就是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它从1337年开始，到1453年才结束，持续了116年。百年战争是由于英法两国的统治者为了争夺一块领地而发生的。战争主要是在法国进行的，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法国女英雄贞德孤军奋战拯救祖国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争中。那是在百年战争的末期，当时的法国处境十分危险，国土十之八九已经被英国占领。特别严重的是，国内贵族分成两派，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其中一派名叫勃艮第党，勾结英国人反对法王，阴谋分裂国家。眼看法国就要葬送在国内外敌人的手中，人民忧心如焚，纷纷起来反抗英军。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贞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农家少女，住在法国东部杜米列村。他的父亲是一个贫苦的农民，种着几亩薄田，养着几只山羊。贞德从小就帮父母干活，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甚至连最简单的字母都不认得。但是国家的危急和各地人民保卫祖国的消息使得他异常的激动，特别是在他的家乡流传着一个少女将出来振兴国家的宗教传说，更加使他觉得即使是一个女孩子也有责任拯救祖国。1429年初，当贞德17岁的时候，英国军队围困了巴黎南面的奥尔良城，这是法国南北交通的战略重镇，一旦失守，南方就可能全部失陷。消息传来，贞德感到这正是自己为祖国献身的时刻，他一再请求他的父母和叔叔带着他去见当地的法军队长。叔叔为贞德的热诚所感动，跑去和队长商量，结果那个军官把他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说一个小女孩参军打仗是千古奇谈。贞德却毫不气馁，又一再的恳求，终于来到了这个军官的面前。军官就问贞德，你这个小姑娘连怎样戴头盔都不知道，怎么能上战场呢？我有决心和勇气，我能学会战斗， 甄德用坚定的口气回答，你一个人怎么和英国军队作战呢？我有祖国和人民，还有国王，我要先解救奥尔良城，然后让国王正式加冕。原来法国国王登基之后，按照惯例应当在兰斯城的大教堂举行加冕礼，才算是全国公认的正式君主。而这时候的国王查理七世还没有机会举行大典，他的地位就很不稳固。英国人和勃艮第党就以此作为借口来分裂法国。甄德的这番话使得军官大吃一惊，他发现面前这个农村少女不仅非常勇敢，而且很有见识和胆略，于是就同意派七名士兵陪着他去见国王。乡亲们听说之后非常高兴，为甄德准备了马匹和军装。看到他骑在马上神气的样子，谁能够相信他几天前还是一个普通的牧羊女呢？甄德将挽救祖国的传说很快就在广大地区传开了，人们对他非常的爱护，处处保护着他。甄德的一小队人马只用了11天就通过了几百里的艰险路程，到达了法国国王的驻地。而此时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是个庸碌无能之人，在危急的形势面前表现得束手无措，而甄德的到来总算是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然而极端顽固的阶级偏见又使他根本不相信这个农村少女，他首先让自己的手下的博士们考一考甄德，然后才决定是否接见。甄德像在故乡的法军队长面前那样，再一次向博士们娓娓动人地阐述了自己的决心和计划。你能拿出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吗？博士们问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证明，甄德斩钉截铁地回答，给我军队，打下了奥尔良，那就是证明。博士们又用很多书本上的问题来问他。你们是在浪费时间，甄德气愤地喊了起来，我连字母都不认得，我只知道要拯救祖国和人民，我要的是战斗。而博士们也被甄德坚不可摧的意志感动了，他们给了国王肯定的答复，国王接见了甄德，同意了他的战斗计划。这样经过了两个月的奋斗，甄德终于带着部队奔向了奥尔良城。 在法国人民中间流传着一个光辉的名字，甄德，人们以十分敬仰的口气称他为奥尔良英雄。这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却是一个女扮男装的青年女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国历史上最勇敢的女性，圣女甄德。 甄德的武器只有一把剑和一面旗帜，他说，我爱我的旗帜40倍于我的剑。在战斗中他总是高举着旗帜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而这种奇特的战术产生了惊人的效果。甄德和他的旗帜在哪里出现，法国士兵就奋不顾身地跟上去，战斗非常的英勇，几乎每次交锋都能取得胜利。当时的法军在奥尔良城内还有一支守城的部队，但是英国军队已经把全城团团围住，而且沿着罗亚尔河法军增援的路线构筑了一系列的堡垒。甄德的部队必须一个一个地夺取这些堡垒，才能来到奥尔良的城下。五月末的一天，甄德率领部队攻击一座很坚固的堡垒，他像往常一样冲在最前面，不幸的是胸部中了一箭，顿时血流如注。从早晨打到傍晚，法军士兵伤亡很大，堡垒还是没有被攻下来。有人提议后撤，甄德不答应，他劝士兵们稍事休息，自己一个人退到灌木丛中祈祷。不一会儿，只见甄德的旗帜又从灌木林当中高高的举起，他就像出弦的箭一般向着敌人的堡垒猛冲了过去。全体士兵立刻喊声震天，扑向了敌人，终于取得了胜利。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甄德和他的部队来到了奥尔良城下，守城的法军却不肯开城迎接。原来城里和外界长期断绝消息，守军根本不敢相信甄德一个女孩子居然能够带兵打败英军，有人甚至认为她是妖怪巫女。甄德并不申辩， 他巡视了一周，看到城的另一边还有一座最强固的英军堡垒，便指挥着法军立即攻击堡垒。贞德首先越过了生壕，架起梯子爬上了堡垒，但是受了伤摔了下来。不一会儿，贞德又高举战旗冲了上去，法军士兵也跟着对敌人发动了猛攻。守城的官兵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大为感动，立即开门出击，前后夹击敌人，很快就攻下了这个堡垒。奥尔良解围了，全城的人民欣喜若狂，教堂的钟声响彻了云霄，人们整夜唱着胜利的赞美歌，捷报传开，整个法国也欢腾了起来。奥尔良大捷之后，贞德的救国计划还有一半没有完成，他还得保护着国王来到兰斯城举行加冕礼。但是国王住在法国中部的罗亚尔河，兰斯城却在法国的东北部，相距好几百里，中间大片区域被英军占领，沿途有好几座设防坚固的城市在英国人的手中，甚至连兰斯城都在英军的控制之下，去举行加冕礼实际上就等于进行一次远征。查理七世左右的大臣和将军都不敢让他贸然出行，但是在贞德的一再坚持下，国王终于同意了。只见贞德率领部队冲杀在前，一路往前打去，连战连胜，终于在七月中旬胜利地进入了兰斯城。接着就在大教堂举行了查理七世的加冕礼，贞德像战斗的时候一样举着战旗站在国王的身边，目睹着大典的进行。典礼结束了，贞德对来到兰斯参加加冕礼的父母亲和叔叔说，照我的本心，现在我就想回家去牧羊了，但是敌人还没有完全退走，我还得继续战斗。然而他没有料到，加冕之后的查理七世自以为根基已稳，对贞德就不是那么信任了。他手下的大臣和将军更是嫉妒贞德，怕他夺走他们的权力。结果贞德在法国北部继续作战的时候，遭到了这些人的暗算。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兰斯之战后，法国国王解除了贞德的统帅权，敌军趁机卷土重来，法军收复的城市又一再实现，而贞德只能自己招募了数百人的军队北上救援。贡比涅是深悬敌后的北部重镇，已经被英伯联军包围。贞德在1430年5月22日深夜入城，次日下午率军出战，袭击城北的一座敌营，而贞德的雄风犹在，攻击顺利。不料伯军大将卢森堡率军经过，发现战况后以优势兵力来源，同时英军闻讯包抄后路，切断了贞德的退路。贞德不甘退兵，英勇抗击，但敌众我寡，战况不利，贞德只能且战且退，而他自己充当了断后的任务。但这时已经迟了，敌军已然攻到了城下，守将恐怕有失，收起了吊桥，紧闭城门，贞德无路可退，陷入了绝境。在包围当中，贞德虽然英勇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女英雄孤身被伯军重重包围，在一片投降吧的呼声当中，被伯军拉住了斗篷，拖下马来。贞德落马之后还奋力战斗，但很快就被众多的敌军制服，将他的双臂扭到背后，绳索捆绑，生擒活拿。贞德的长胜威名使得敌人对他又恨又怕，称他为妖女，甚至有些英军因为怕他而不敢登船赴法。而这次意外地活捉这位名震全欧的青年女英雄，敌军们是欣喜若狂，纷纷涌上前来围观， 对贞德百般凌辱、嘲笑、咒骂。贞德身陷敌手，他的聪明勇武已经没有用处了，只能低头不语，任人侮辱。敌军将其嘲弄够了之后，又将他剥去了盔甲，用铁链紧捆在马上，押回城堡，向统帅勃艮第公爵献俘报功。贞德被擒后，囚禁在勃艮第公爵城堡内。欧洲当时对战俘一般不杀，而是当作货物待价而沽，通常是由对方以重金赎回，偶尔也会有几方不同的集团购下。从历史记载看，法国国王并没有赎回贞德的尝试，想买下贞德的是他的死敌英军，因为贞德屡败英军，他们对其恨之入骨，不惜要以重金将其买下，准备对他百般凌辱折磨，再捆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另外，英战区一个法国主教戈尚也仇视贞德，要对他进行宗教审判，定下异端和妖女的罪名，然后公开处决。经过反复协商，最后英方出钱，主教出面，在1430年11月21日以重金将贞德从伯君手中买下。在此之前，因不愿落入英军之手，贞德在伯君城堡当中曾经企图逃走，第一次已然逃出了牢房，但又被捉回，第二次已经逃至城堡的高墙上，奋不顾身地从高达6丈的墙上跳下，受伤昏迷。伯君发现贞德逃脱之后十分的恐慌，最后在城外发现已经摔昏的贞德，赶紧将他紧紧地捆住，抬回了牢房，并且用铁链将他锁在了床上。贞德醒来之后十分的虚弱痛苦，几天未能进食，但幸无骨折或严重的内脏损伤，他强壮的体魄和青春活力使得他不久就恢复了。但是从此敌人对贞德的看守变得更为严密和残酷，他的监禁生活也越来越痛苦。后来贞德在英军的卢昂监牢当中是否曾经被关入为他特制的铁笼之中，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原因是在对贞德的审讯中对此有着不同的证词，当时屡次有人作证说英军曾特地为贞德打造了铁笼，并且有亲手打造铁笼的铁匠为证，但是另外一面却无人亲眼目睹他在铁笼之中。因此贞德的传记中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到了卢昂之后被关入了铁笼，受审的时候才放出，铁笼又矮又小，身材高大的贞德在里面站不直也坐不下，他的头颈、双臂、腰肢、大腿和足踝都被紧紧地捆在了铁柱上，一点儿都不能活动，使得他痛苦不堪。另外一个说法则根本质疑贞德究竟是否被关进铁笼。按理说，既然为他特制了铁笼，当然是为了把他关进笼内，但可能他不是一直深陷铁笼，有人来探视时就将其押出铁笼，因此证词当中无人亲眼目睹在铁笼当中受尽折磨的女英雄贞德。1431年5月24日，英军将贞德押送到了卢昂修道院广场进行公审，广场上挤满了民众，希望一睹这位传奇式的女英雄的风采，看到她受审和处决时的情景。贞德披料带链被压在了受审台上。公审开始后，贞德起先还坚强不屈，听到侮辱国王的说辞的时候还进行抗辩，但审方将威胁利诱发挥到了极致，一面宣布了他的罪状，声称如果不认罪立即押至火刑台上活活烧死，一面有几个平时对贞德较友好的修道士对他苦苦地相劝，要他认罪以免一死，并且许诺他认罪之后就可以出牢，改由教会看管。同时台下英军和一些民众一片哄叫声，要快快地将他处死，不能让他逃脱。在这几重的夹攻之下，贞德开始动摇，可能是出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少和敌人要我死我偏就不死的思量，贞德终于表示愿意认罪，并且签了认罪书，表示今后一切服从教会，不再与魔鬼对话，不再自称上帝的使者， 脱下男装，换上女装。审判团当即改判他为无期徒刑，但是仍然将他送回监牢，继续痛苦的监牢生涯。甄德这才觉得不对，但是已经追悔莫及，只能忍气吞声，再做计较。甄德的认罪使英方达到了第一个目的，即由他亲口否定自己。但是他们怕夜长梦多，因此决定不给甄德逃脱的机会，立即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逼他翻供，然后迅速将其以火刑处死。1431年5月30号清晨，镣铐加身的女英雄甄德被捆在囚车上，在数百名全副武装的英军簇拥之下，被押赴了刑场卢昂的旧市场。刑场上已搭起了火刑台，早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共有10000多人赶来观看这位青年女英雄的受刑。公判的时候，主教宣读了甄德的罪状，说他是十恶不赦的重犯，将他开除出教会，交付世俗法庭以火刑处死。 在法国人民中间流传着一个光辉的名字，甄德，人们以十分敬仰的口气称他为奥尔良英雄。这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却是一个女扮男装的青年女子。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法国历史上最勇敢的女性——圣女甄德。 甄德的受刑是异常残酷的，她被烈火焚身时还是神志清醒的，是在撕心裂肺的剧烈痛苦中被活活烧死的。或许有人会疑问，既是火刑，当然是活活烧死，甄德之死与别人有何不同呢？殊不知，中世纪的火刑只是认为火烧能将魔鬼驱出体外，并不确定是烧死还是焚尸，因此行刑时有很多的变通方法。首先，有些刽子手会将女死刑犯捆好之后，先用紧缚在颈部的绳子将她勒死或者勒昏，因此受刑的人并不会感到烈火焚身的痛苦。此后还有了专门的刑具，用尖钉刺穿女刑犯的后颈，使之在火焚之前已然死去。其次，即便不用这类方法，刽子手也能控制火势，先让浓烟冒起，将女犯熏晕或者窒息而死。而甄德是英军的死敌，他们对他恨之入骨，当然不会让他平易的死去，而要将他用酷刑折磨，让他受尽痛苦而死。勒颈之类的优待自然轮不到他。据平凡审讯中有人作证，刽子手曾经诉说英军将火刑台筑得很高，使他无法按照惯例用浓烟将甄德先行熏晕，因此很多目击证人都作证说甄德的受刑死的是异常惨烈的，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被活活烧死的，他死的时候只有19岁。甄德被处死后，英法百年战争仍在进行，但是局势渐渐向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1435年，勃艮第退出了英勃联盟。1447年，法军收复了巴黎。1453年，法军统一法国，结束了百年战争。法国国王在甄德受刑和处决时默不作声，但是在收复卢昂、取得甄德受审全部档案后，就组织复审，为他平反。平反审讯从1455年11月开始，在巴黎、卢昂、奥尔良等6地开庭，有115人出庭作证，一直审到1456年结案。于7月7日，在甄德被处死的卢昂宣布为他平反。此后，甄德的威望越来越高，不但成为了法国爱国主义的象征，而且成为了世界各国公认的女英雄。1920年5月8日，梵蒂冈教皇册立她为圣女。《时代》杂志在1997年评选近千年来世界100名人时，甄德在女名人当中排名第二，远在我们熟知的居里夫人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一世之前。无疑，她是西方最著名的女英雄和最有名的女人之一。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依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